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SciFi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新李， 我是芬芬， 我是韩影。 是啦，咦就不打去那边呢，咁暂时不打就未喺度住，我哋都唔夠钱，咁转头先不打再同大家讲讲佢嘅电影啦，好嘛。咁我哋讲住先，而家咁先同大家贺个年先，咁啱啱就撞正就新蒸头，係啦，咁大家恭喜发财先。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是啦， 是啦，咁啊， 咁啊，今年系九年喎，有冇啲特别啲嘅句语咧？长长久久咁 啊，系咯， 系咯，系咯，系咯，仲有啲咩咧？ 啊，鸡犬升天啊！ 鸡 啊，鸡 升天就衰， 鸡用文会多一句啊！ 啊， 鸡用文会句一句去啦，睡睡犬为香江啦，影住香港正 睡犬，唔知咩意思啊？ 吓，喂！咁二犬报恩喎，咁高层系咁，系喺内地人眼中系咩咪咩咯？ 哦，咁样 ，OK， 都系二犬都好啲啊，我惊系瑞犬啊，大佬。 咪瑞犬咯，佢想住瑞犬为香江啊？ 瑞先瞓咗觉嗰个啊，定系谐音？ 系，好似端午节嗰个谐 音嘅啫， 谐音衰狗喎。 啊，咁上下啦。 唔知咩意思啊？唔关我哋事啊，佢哋自己咁写噶。 佢哋写啫。 大佬，我哋照讲噶咋，大佬。 咁我谂系都系咁，都系咁讲啦。官方对佢嘅印象啊。 我就系瑞犬 ，OK， 好。都睇下唔知啦，系啦，好嘅，系咯，二犬报恩好啊，系咯，好啊，咁啊，新年有咩睇咁样？咁啊，当然有嘢睇，咁就黑炮贺岁竟然咁啊，好， 即系 以往就放炮仗嘅有，今次真系整只炮出嚟咧，就真系就冇炮年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十二生肖咁啊，咁放只炮出嚟咁就 炮仗又取消咗啦， 系啦，取消咗咁惨啊！ 烟花取消咗， 烟花都取消咗啦， 咁所以要俾只炮你睇下咯。 哦，即系代替放烟花就整只黑炮咁样，咁但系够唔够灿烂咧？咁就一阵讲啦。咁啊。好啦，咁好似话有另一套嘢赢咗佢喎，竟然即係我哋觉得係冇可能。对呢套呢本来大家认为应该係票房毒药之类嘅嘢，咁一阵我哋先讲。咁啊好啦，咁其实仲有嘅，咁我哋其实因为我哋係预早录音嘅原因呢，咁其实我哋唔係个个都睇到黑炮啊，咁当然有人睇到有人睇唔到啦 ,ok, 咁因为未睇到啊，我就未睇到啦 ,ok, 我 所以其实我一阵都唔会对套对套戏本身有咩 comment， 因为其实都冇理由话即係拍得好唔好，其实我哋从亦唔系评论套戏本身好坏嘅，咁你鍾意睇就垃圾都觉得好㗎啦，係咪，你唔鍾意睇就几好嘅嘢都系垃圾啦，係咪，冇得讲，我哋都唔系讲呢啲，咁其实想分析一下里面啲有啲缘由啦，咁点解套戏系咁样摆位啦，即係呢啲咁嘅嘢啦，咁呢啲其实唔未睇到戏都有好多消息出咗嚟，而家亦都其实有好多人睇咗，咁都从中知道多少啦，如果关于呢啲就係。套戏拍得好唔好咁就等两位啊睇咗嘅朋友同大家讲套戏好唔好啦，我哋唔系个个都冇睇，有人有睇嘅 ,ok? 係啊，不打都会讲嘅。 係啊，不打都会讲嘅，咁因为预早因为原因我哋我同汉明都未睇到，係啊。咁啊，睇之后我睇咗 十零分钟咯。 我点解会睇咗十零分钟咁得意嘅？ 网上版咯。 哦，即系咁样，你点解唔睇晒成套咧？ 松郁 因为啱啱先掉咗出嚟。 我咁样即系有啦，系嘛 ？OK。吓，咁如果有时间，咁点都以圣诶，即系新年嚟讲，娱乐片呢度都 OK 嘅。 系，都要睇嘅。 咁另外封神啊，因为我哋预早录嘅原因咧，就未睇到啦。即系今个礼拜本来啊，日本嗰边都同我哋贺岁啊，整到怪兽片嚟，系嘛？咁啊，但系虽然未睇到，但系芬其实有睇过原著啊嘛。咁一阵同大家讲下原著啦。咁同埋咧，另外啊，有下个礼拜先做嘅嗰套叫咩名啊？嗰个科幻片。 灭境啊！ 烈景，即係咪啊 Letter Report 嗰度啦，係咯。 冇錯。 咁到底係咩回事呢？咁我哋唔係睇咗，我哋即係又係分分演睇個原著啊。咁等同我講下，就咁啦。咁即係唔會淨係講黑豹，因為都知道原來黑豹出咗嚟咧，啊都唔係個個中意睇，咁所以就啊小寶寶諗住全力講曬，但係其實原來都唔會啦。咁我哋都會講下啲嘢嘅。OK， 好啦，就咁。咁我哋數下榜先。 係咪要提一提網聚嗰度啊？ 講網聚先啊，好，咁啊分分講啊啦，不如。 我哋下个礼拜日就会同呢个讲唔断气啊，就会 cross over 个网聚嘅。咁大家可以上翻群组嗰度报名，同埋睇翻啲细节，应该都系三点至六点呢个时间嗰度聚。 呢个 range 都系旺角，系啦，都系喺旺角信和门口，即系而家就冇咗汽水机啦，都喺嗰度等埋一齐。自己识上去嘅可以自己上去，唔识嘅可以到时等埋一齐上去都得。 冇错啦，咁今次可以同阿 Oscar 同埋佢哋另外嗰边都有啲嘅听众啦，咁大家可以倾下偈，即系交流下电影嗰边嘅嘢啦。 今次就系讲主题就系电影嘅，我哋电影纪念品啊，我哋 周边啦，嗰度都可以倾电影嘢嘅，都 OK 嘅。 一齐分享下， 讲下创作亦都可以。咁就下个星期日啊，25号 ，OK。 冇错， 系三点钟，信我门口等。好，好啦，咁数榜未？ 好 啦， 第一位，系啦。洞篤特工啊，居然系 第一位唔系黑豹， 系啊， 系啊， 过咗黑豹，犀利 啊，应该啦，呢套啊差唔多全香 港系少过黑豹嘅，其实 咁一定噶， 少啲啦， 哦，即系佢都好多噶， 系啊， 翻十场到啦， 几多场啊？有几多场啊？ 399， 系啩？呢套有咁多人上，又话票房毒药嘅， 系啊，但系个都几多好评出嚟系， 系咪？ 雖然我係冇睇過，但係睇網上都好多人讚喎呢套戲。 喂，呢套直情要睇啦。 係啊，真係要抽。 唔係喎，聽講話有好多人即係出嚟，即係嚟幫手拍㗎喎，即係多到你數唔到咁多㗎。你差唔多你全部你認識嘅嗰啲大大小小嘅星或者網上人物嚇，即係包括啲。 係啊，應該係話係最多網紅啊，暫時嚟講嘅電影。 哇！ 好多嘅，即係 客串嘅人應該仲多過啊嗰度劉嘉玲嗰度。 劉嘉玲 嗰度。劉嘉玲嗰度都好多人客串㗎，其實。 咩戲啊？係 啊。 嗰度我的情敵女婿啊。 我頭 嗰度好多人客串 ，OK。 都好大量嘅客串。 嗯。 嚇。 OK。 好。 咁呢套未知點啦，咁我哋未睇，咁唔知阿北打有冇睇啦呢度，到時咧。 北打睇咗，睇咗。 睇咗得啦，咁一陣佢應該會同大家講翻啦。 交俾佢啦。 嗯，咁呢套我諗即係如果大家當貨分，應該點都唔會甩啦嘛，你淨係有翻咁多人。 好笑 嘅。即係你賀歲片咧，多人出場就夠㗎啦。都可以，其實冇乜聊嘅個故事，咁以往嗰賀歲片都冇乜聊嘅啫，咁人多就過癮，最緊要係咯，嗯。 根据啲人或者系讲唔断气佢哋嘅讲法咧，其实套戏咧都有趣嘅，咁但系咧就好一忽忽啊， 系 啊，咁同埋啲人即系系有出场，咁但系就可能都系唔系太关事咁咯，咁 咁贺岁片不嬲都系咁噶啦， 系咯，边个得闲就嚟拍两个镜头， 系啊，都系嘅， 直情话系唔知道有边个会嚟噶，你知唔知啊？ 系咯， 即系讲到话到时拍成咧，咦？点解你会嚟嘅？咁系咯，即系 咁啊，留加啲嘢俾佢啦。 系啦，即系我唔识噶，大家都嚟撑场咁，即系咁，已经讲到去到咁。 你都预咗系咁噶啦。 系啦，系。 咁唯有即系加啦，系咪啊？呢啲咁边度会有连贯啦？咁你都要摄佢落去，因为嚟都唔通扬手啊？系咪先？ 嗯。 啊，你唔使拍啦，领便当直接咁，唔通咁啊？唔會㗎嘛，你即係 Star War 都係㗎啦，突然間多啲人喎，咁唔係笠個頭盔做白兵啦，咁係咁嘅啫，係咪？ 係囉， 咁呢套唔會笠個頭盔㗎，咁都要搵啲位佢哋行過出下係咪？咁人哋難得嚟到撐場，梗係大佬梗係點要攝啲咁好合理嘅，同埋呢個賀歲片從來都係咁㗎啦。係 啊， 以往就算預咗會出場嗰啲人都係冇嚟頭行出嚟嘅啫，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啦，当贺岁就冇乜所谓啦，或者咁讲，最紧要系开心，系啊，咁啊，呢套笑片嚟噶嘛，系咯， 系咯，系咯， 系咯，最惊佢唔好笑啫，系咯，咁如果 OK 咪得咯，咁我冇谂过呢套竟然赢黑豹啊，系咯，劲啊， 系啦，真系犀利啊， 即系阿吴子华终于打破呢个票房毒药啊， 系， 好，咁黑豹都抵输嘅，我觉得其实某程度啊，咁第二位啊。 好，第二位就系黑豹啦。 第二位系黑豹 ，OK， 系啊， 系黑豹，都未至于再低啲， 再低啲啊，大镬啲啊。 系 ，OK， 咁啊，准讲啦，呢个 OK， 系啦， 第三位啊， 系第三位《捉妖记二》啊。 哇，呢套都第三位喎、 啊，佢未曾正常噶、 啊。系啊。 哦 系咯， 仲系优先噶。 咁、啊、今年 都266强喎。 咁但系今年都唔督到就廿几卅亿翻嚟啦，睇下系咯。 系。 嗯。 嗯。 好啦，咁跟住第四位，《我的情敌女婿》。 哦，就系呢套啦。 到啦，系啦。 系啦。 就得唔得呢套？ 嘉玲嗰套啦，呢套唔知喎，冇乜人提及喎又。 但呢套系笑嘅都系。 笑片系啦。 系应该都系嘅。 长次 元呢个200几场嘅都系嘛？ 168 前女友是外母的那套日劇咁上下的影子啊，啲啲。 吓 咁样， 咁冇系咩？ 前女友是外母啊？ 是外母嚟嘅， 佢呢度个关系应该都似系咁噶，其实。 系咪？ 系咁样。 即系刘嘉伦个女个男朋友就系任达华，就可能就系前男朋友咯，可能系。 系。咪咁唔奇啊！而家沟女永远沟。扣十八廿二扣扣下是过麻都不奇啦。 OK,OK。 前女是个麻不是个妈。你扣前女是个孙女都不好奇咁样是咯。 我扣自己个女都不奇。 哎呢啲成小儿科啊。随时发生啊是啊。 是 啊。扣下扣下原来个女朋友个妈以前条女呢、這个就是佢个女咁都好 唔好個媽係 自己 個女係咪啊？呢啲都唔可以叫做奇情啊，唔可以叫奇情啊，呢啲叫常態嘅啫，而家嚟講，你一電影少女都叫做普通㗎啦，電視圈個人啫，你諗下。 咁啊，再改啦，女朋友個媽係自己兒仔咁得唔得啊？ 哦，咁呢個真啲， 係咯， 有啲 真啲。女朋友個老豆就係阿男朋友以前條仔咁都得。 系条女又得，系变咗性咁又好， 系。 你 变性都得。 系啦，咁呢个新啲，呢个题材。 系。 系啦。系。或者沟咗嗰个佢个女系原来自己老母又得咁样。 吓？ 即系沟咗自己阿婆都唔知，系。 嗯。 又得，系。嗰啲吸血僵尸嚟噶嘛？嗰啲古仔通常系。 哦，咁呢啲大把啦。 系啦，冇错，永远系萝莉嚟嘅。即係佢真係媽係羅莉嚟嘅，原來仲係 哦，咁呢個魔法老師嗰、那個嚇伊文傑林直情鍾意咗佢阿爺、老豆同阿仔。 嗯，冇錯。咁呢啲就新啲啦，咁啊即係創新少少啦。下次賀歲可以學下呢啲題材。太普通啦，佢一個呢啲已經。 嗯。 好，唔怪得冇乜話題啦。 跟住第五位。 嗯。 《西遊記》女二角。 哦 ,ok, 咁 就 陳 明 最多女 班 嘅 陳 明喎。 但史上咩 最多女演员啦、 啊。係。最多女 演员啦。最多女演员 啦。最多女演员啦。最多女班啦嘛即係主角都仲係孫悟空。 係咪都係个男人做嘅。 係啦。佢应该改埋孫悟空都係女即係悟空即係女悟空啊。 係呀话 就反而林志玲係仔喎。 我林志玲系仔、，OK。 咁佢做咩咧？ 和神啦。 哦，我做唐僧。 做唐僧，系啊。 嗯。系嘛？ 嗯。 阴阳人啦，正确啲应该讲系。 哦，咁。 是但啦，系啦 ，Me Too 系差唔多啦，应该拍翻成套系女嘅，系啊。 几唔几？ 系啦，平安谷嚟噶嘛。咁下一次咁嘅《西游记》去到平安谷啊，讲系咪啊？终于。 都得 。你嚟紧嗰套啊，虾头会做小龙女添啊！你大家等住啊，为三月会上啊，大佬。嗯，系唔系啊？唔紧要，你以为佢搞笑都冇所谓啊？咁啊，好姨都做啊，聂小倩唔系搞笑，佢扮靓女噶，大佬。你明唔明啊？嗰下先至顶唔顺咯，你明唔明啊？搞笑嘅唔出奇啊，系啊，嗯，就系、是。好咁啊！好，继续。 好，跟住第六位，快啲啦，牛牛。 哦，咦？呢套反而系得咁低咋？ 系咯，呢套我比我预期之中低。 又话可以杀赢啊 Coco 咁嘅讲到。 係咯，又話起碼有得困啦、啊，又話。 嗯。咁就紅牛有冇贊助啊？ 場次唔咁多啫。 冇紅牛贊助係咪？ 都冇十八樓養嘅紅牛贊助。 又冇啊？哦，咁啊差啲啦，係咯。搵翻張繼聰啊，咁配音啊，咁即係冷都有關係啊嘛。要搵呢個紅牛去。 配另一套。 係咪？ 係啊，去咗配另一套啊，張繼聰。等陣會數，真係會數到㗎啦。 哦，好，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七位，格雷的五十度色戒衫。 哦，都仲有喺度，一套鹹片，即係喺賀歲年間都仲係有一定嘅市場啊。嗯， 係。咁但係啲場數跌到得返55場㗎喇。 嗯。咁成人節如何呢佢戰績 似乎都 OK 嘅。 嗯。即係都 OK, 成人節都睇格雷嘅。 我好似都係啲女自己去睇多啦。 哦咁樣。 係 囉。OK。 成人節都做緊黑拍喇已經。 係。 整 然 都好上嚟嘅睇林 即係 拍 喇 喺暗黑任志玲係嘛。 吓、啊 又去咗林振强，即系栋笃特工嗰个有波多野结衣嗰个首映场。 嗰个冇由啲女去睇系嘛？啲女咁样而家，我谂栋笃就应该系会唔会男观众居多咧？ 啊，都系， 定系都系合家欢咧？我唔知佢今次咩定位啦吓。 嗯， 可能都合家欢嘅。 合唔合噶？会唔会都咸嘢噶，大佬？ 黄子华喎、 哦，咪咯，大髀写住我系佘诗曼 嘅， 大佬 都 E B 嘅， 系咯，未必合家欢嘅喎， 系咯，应该唔系咯，我觉得系咯 ，E B 都 E B 都 男友未必合家欢 啦， 你都揾得波多嘢结衣去啦，系啦，咁仲合家欢， 咁又唔一定嘅，咁都未必系真系有啲咩特别嘢。 啊，咁肯定冇，你唔使讲未必。咁波多野结衣唔会除衫嘅喺里边，你放心就得啦。 系咯， 系 除衫个乜嘢要？ 吓，系咯。咁除衫，黄子华就成日都除，系咯。 系，但佢梗系除啦。 我不过我都应该三个乜啦呢啲咯，系咯。嗯，好，乜快快啲继续数。 好，跟住第八位战云密布。 嗯 ，OK。 都 keep 住。 跟住第九位与神同行， 哇， 喺度， 仲未跌得死， 未死 得，今年流流冚家产啱睇啊！呢啲系咯 ，very good 嘅，大家记得新年流流去睇啊！呢啲 系冚家平安， 合家系 好，跟住第十位阿张继聪嚟啦， 系啦，张继聪啊， 狗仔有喜事。 哦佢哦配咗到狗仔都冇配牛牛， 系啊， 哦唔怪得， 其实系旧戏嚟嘅。 哦咁样？ 呢个戏已经系2016年噶啦。 哇唔系， 哦即系佢系特登摆翻九年 出嚟。摆翻出嚟。 哇咁样啊？ 系啊，所以其实你 翻个细啊嘛， 其实都系有原因嘅。 哇，咁 佢上得好少嘅咋？ 咁佢应该做埋二报恩啦。如果咁都叫做急到， 你 见 到冇大做宣传就 系 点 解啊？神犬拉西啦，攞翻出嚟啦。 二犬报恩有香港高官做咗啦，咁唔需要啦。 系咁，神犬拉西未啊嘛？ 系 啊， 系啦。 咁咪或者做呢个咩八公九啊？系咪？ 八公九。 哦。 系咪咁叫嗰只？八公犬啊嘛，即系个涉谷嘅啫。 啊，秋田犬八千。 系、哎、你攞翻嗰啲嚟做啊嘛，如果咁讲都得。 哦，咁呢个 movie 可能会啦。 咪再唔系你咪顶爷教你煮炆狗肉都得噶。好啦，有冇啲新相嘅跌咗去下边嘅咧？仲诶系咁多啦。 应该都差唔多。 嗯，好。好咁其实呢堆就係大家新年可以睇。喂但唔係话成日就唔係上到咩凌赖瑶咩冇上到啊有套咩鬼嘢咩咩 香港冇啊 我唔係香港㗎。 冇咁快做啊嗰套冇咁快做啊。 唔知乜鬼咩咩结奇缘啊 又黑白又彩色嗰套。 即係话喺个电影度走啊嘛凌赖瑶出嚟收咗黑白嘅。係个凌赖瑶系嗰套。 冇啊冇啊。 冇、 啊、 做到嘅咩我唔係香港做嘅。 可能唔关香港事啊。 哦，明白，都可能台灣，我搞錯咗，冇呢套嘅，原來 冇呢套。 哦 ，OK， 好，嗰套我睇落以為係幻影特工啊，大佬。 即係當年阿陸珠華、新力瓜嗰度咧，嗰度叫咩啊 ？Last Action Hero 咁樣戲就走咗。係。今次走阿凌麗瑤出嚟咁啫嘛。係 啦。 不過唔係打嘅，愛情咁咯。OK， 哦，原來唔係咁啊，有嘅嚇。嗰套成人節上我見嘅話，原來 唔香港。都唔覺有影。 OK， 咁啊，可能是台灣 上未啊？ 明白，唔上噶啦，香港應該呢啲係咯。 凌麗瑤都有啲機會會上嘅，不過可能唔知咯。 喂，但係呢個凌麗瑤已經係中女碌噶咯喎，大家小心啲先。 都有，都仲有啲啲嘅。 唔再係上次大家見到仲叫做嚇，而家真係係啦，即係一睇就阿姑咁噶啦，已經有啲係。好。好，好啊，唔係就算啦，我搞錯咗啫。OK， 好，咁以上話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就以作參考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戲啊！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嘅朋友就識嘅。好，咁我哋不如將時間啊交俾不打嘅不打電影時間啊！ 喂，各位版友，喂，新年快樂啊 ！Hello， 我講親不打啊！喂，咁咧今年啊，因為我自己記錯咗個錄影時間啊，咁啊即係撞咗又要去團拜嗰啲啦，咁啊變咗冇辦法同大家一齊掃榜嘅。咁咧，但係呢一節咧，即係不打電影時間就即係自己獨立錄翻俾大家啦。咁啊，加上其實咧。即係今個星期當然主打講就一定係 Marvel 嘅黑炮啦，咁你知 Marvel 電影啊嚇，從來我哋啊有好多唔同角度嘅陳述嘅，咁咧我自己本身又唔算係 Marvel 嘅死忠兼叫做 hardcore fans， 咁啊加上今集黑炮咧背後講嘅嘢咧，似乎係緊要過套戲本身，咁啊所以咧我都係最後會咧快講下自己對黑炮嘅感想啊，咁啊主要咧都會留翻俾各方高手啊，包括 Task 啊、新李啊、芬芬啊。等等咧，就再去剖析下佢黑炮背後呢個叫做非洲未來主義呢件事啊，得唔得嚇？咁啊，我主要今集咧會重點講呢、這個四大賀歲片嘅 ，OK？ 咁啊，雖然咧入邊都有魔幻元素，咁啊，棟篤特工都嚴格嚟講有高科技武器啊，又有潛艇啊，咁都算叫科幻。咁咧西遊記女兒國魔幻啊，咁啊，其餘兩套咧。即係呢個我的情敵女婿啊，純粹啊，即係葉念心嘅叫輕喜劇啦嚇，咁啊同埋就捉妖記二咁啊，仍然都係魔幻啦。咁啊雖然唔係話真係科幻主題，咁但係始終咧，我覺得今年賀歲檔咧就叫做四大華語片咧，咁啊就叫做四個合一力爭呢個黑炮。咁啊究竟四套票房會點咧？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咧四套戲咧。即係以氣論氣咧，其實就真係唔差嘅。跟今年賀歲咧，我又覺得有華語片咧，就即係都有個進步。咁呢樣都值得大家入場睇下嘅。即係我明白大家首要睇一定睇黑炮啦。咁你話喂拗黑炮究竟好睇唔好睇，正唔正啊？其實都冇乜意思嘅，係唔係你都睇㗎啦？咁但係問題我反而覺得其他嘅華語嘅賀歲片咧，大家就都值得入場。咁你四套唔睇合拍嗰兩套，都撐下本地作品啦嚇。咁啊，即係其實賀歲呢個檔期咧，應該係屬於香港觀眾嘅。咁你黑炮啊，純粹即係 Marvel 電影啫。其實你擺去新年播，同擺去三月播，擺去復活節播，咁其實都係咁。咁就唔會有個即係個節日氣氛呢個加成喺入面囉。咁反而真係我哋香港人啦、啊、或者叫合拍片啦、啊、或者中國人啦、啊、拍嘅真係因應呢個檔期拍嘅電影反而會我覺得會更有個影節嘅味道嘅。咁希望大家都支持呀得唔得。好咁啊睇個影評我都知㗎啦。咁呢我都估我出完呢個 post 呢實俾人哋圍插嘅。咁呢因為呢我擺黑炮呢其實就喺四大華語賀歲片之入面呢我擺最尾嘅咁咁真係當然就評價好主觀嘅咁、啊、我都話即係 keep 住大家理性分析啦。咁我即間最後我先會講下我覺得黑炮嘅不足啦咁、啊、就反而我先講咗四套華語嘅賀歲片先好冇。好咁啊先嚟呢我覺得拍得最好呢其實我會揀《西遊記》嘅女兒國嘅，咁呢我都明呢樣嘢比較主觀啊，同埋亦都係可能哇咁前衛嘅，咁但係事實以氣論氣咧，睇完四套，如果你話講個叫做講 budget 啦，整體個駕馭啦，即係例如即係喺四大華語嚟計啊，咁其實就《西遊記》女兒國咁係呢個系列嘅第三集，同埋《捉妖記二》咧都係一個即係好重成本。 高成本打造，亦都係咧前作已經喺國內咧係好好嘅票房。咁而嚟到呢度第三集已經係成套戲入面咧已經係充，即係已經有好多贊助，好多人去投資，咁攞到好大筆嘅融資底下拍嘅電影嚟嘅，得唔得？咁就你問我出嚟個效果咧，我覺得又冇話即係叫做即係恃才傲物啦，又或者可能會拍到膠啊、好爛啊咁之類。咁其實兩套對我嚟嘅都有驚喜嘅。咁先講下呢個《西遊記》女兒國先啦。咁其實前作咧，好多人都有啲人知嘅。咁呢個《西遊記》咧，其實同周星馳嗰個《西遊》咧，其實就唔係同一件事啊。咁周星馳嗰套咧，第一套就周星馳做導演嘅啫。咁就其實就執行導演，其實就係郭子健啊，就係、是《西遊河魔篇》。咁第二套咧，佢嘅續作即係跟翻曬個角色啦，包括孫悟空係揾阿吳亦凡演啦，嚇、啊，咁而又唔係唐僧用吳亦凡演啦，咁就嗰個 series 咧落去就係叫《西遊伏妖篇》，就係啱啱徐克做導演，周星馳做監製嘅啫，唔得，咁呢個就喺之前上年嘅賀歲檔已經出咗嚟㗎啦，咁《西遊伏妖》，咁《西遊伏妖》其實你問我喺國內成績都唔差，都唔錯嘅，咁而香港成績更加係又估唔到啊，因為始終都係攬住周星馳個元素喺入邊啦。咁佢都叫做滴下滴下咁過二千萬咁，係咪千幾啦嚇？我冇詳細 check。咁呢個伏妖篇啦，咁入邊伏妖篇你會見到就係徐克都係會用翻佢自己嘅影像特技啦。咁同埋都係決心係想即係打造一套將呢個《西遊記》用翻而家現時嘅電腦特技。即係營造出嚟嘅一個魔幻嘅電影啦嚇，咁但係你見到啊徐克咁嗰時我都話《西遊伏妖》其實嗰時嘅特技水平咧，即係而家睇翻其實都近似荷里活啦。嗱我會咁諗啦，即係如果你話始終都係國內嘅特技電影質素，你好難同翻即係迪士尼啊，或者即係你話去到即係荷里活嗰只質素嘅，咁但係反而你會。睇翻就出嚟個效果係睇呢個整體嘅設計啦，未必淨係純粹睇佢嗰個即係 CGI 個技術同嗰個實物個融合得好唔好？咁反而睇下譬如啲打鬥啊、個場景個設計啊、成個調度啊等等嘅，咁而又睇到徐克就即係好用心去拍嘅。咁我嗰時都讚《西遊伏妖》，咁但係當然出到嚟個效果都有好多香港人覺得話都。唔係佢個杯茶嚇，咁當然你要 tunes 即係 tunes 嘅心態嘅。咁如果你話凡合拍逢中必反咧，咁坦白講我都好難游說大家就再睇呢套嘅。咁《西遊記》系列咧又唔同周星馳啊，咁另一個 series 嚟噶。咁其實係佢嘅系列嘅第三集啦，佢前作咧就係甄子丹做孫悟空嘅，咁係都係原班人馬，鄭保瑞做導演啦，原班人馬製作嘅。咁就係《西遊記》嘅大鬧天宮。O.K. 會打二郎神，咁喺嗰度入邊咧，郭富城啊調翻轉做牛魔王嘅得唔得？又有鐵扇公主嘅 ，O.K. 咁而另外咧，第二集就係上應該前年啊，咁佢就將阿董李咧擠咗落去做嗰、那個三打白骨精啊 ，O.K. 就《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咁入邊飾演嗰、那個即係白骨精呢個角色就好拍到好似黑魔俠咁樣嘅，咁即係個風格嗰啲都近似。咁亦最後會變隻大怪大嘅白骨精打咁樣咯，咁啊你問我都唔，我嗰時出文都唔差，但係叫合格啦，合格多少少啦，我覺得整體劇本就冇乜驚喜嘅。如果第二集，咁啊估唔到今集嚟三集咧，個名又叫《西遊記之女兒國》啊，咁啊大家理解喺西遊嘅傳統《西遊記》嘅故事入邊，女兒國呢個篇章都出名啦。咁但係如果講打嘅元素，女兒國啊比較弱嘅嚇，咁又估唔到佢會揀即係呢一個故事做第三集，咁我都覺得係反映咗中國都係想即係食翻好似荷里活咁啦，咁開始係有個女權當道啊，即係女性做主導嘅感覺嘅一套電影啊，咁而出嚟個效果點咧？咁你問我，其實《女兒國》入邊嗰個篇章咧，你話個擺位咧，佢就擺咗喺唐僧同呢個女兒國個國王，咁即係嗰、那個即係咁都係女仔嚟㗎 ，OK 啊，咁啊起用個都。 一個青春嘅角色啦，叫趙麗穎啊 ，OK。咁如果你查翻國內，咁都叫做係四大新一代四大女神啦。佢話咁啊，趙麗穎就同呢、這個馮少峰做唐僧呢個角色，就兩個有段，即、就、係、是、我覺得都寫得幾感人，而又幾立體嘅一段感情戲，感情線喺入邊嘅。咁反而打鬥佢其實我都係擺其次嘅啫。最重要就佢入邊其實都嚴格嚟講唔會有一個好鮮明嘅反派咯嚇。咁 啊當然最後梗係有隻怪要打噶。咁啊估唔到就係原來隻怪就係大家一開始。即係嗰個故事入面一開始追佢哋嗰個河仙啊，即係你當河神啦 ，OK？ 咁但係佢都喺個形象上幻化咗一條好大條嘅魚啊，但係好多好多條尾咁樣咯，咁都係一個圓環嘅古代生物咁啦。咁啊，但係好大條嘅，個比例我估都接近你冇哥斯拉都有 King Kong 咁大啦，咁就一個咁樣嘅河神，咁其實佢所謂點解要打佢，最後都因為佢啊，即係為情所困。咁原來佢先係女兒國嘅叫上一任啊，上一任就係阿梁詠琪嗰個角色啦。咁原來佢啊，原來情傾，即係兩個係有感情嘅。咁啊，因為情傾呢個梁詠琪咧，那個河神先留咗喺嗰度咧，即係你當守護住個女兒國又好啦，又或者叫做封印住個女兒國嚇喺出邊。咁啊，變咗就叫做思念咗二十年㗎啦，咁而最後就失控咁樣，然後先到阿唐僧佢哋一班人先幫手打嘅。咁你問我打嘅個即係個比重真係唔高，咁有人又話覺得喂會唔會好悶咧？咁我覺得又睇你點睇。咁佢入邊其實反而佢今集會係成熟啲地，佢就喺個即係動作啦，同埋個笑位啦，同埋個賀歲個感覺咧，三樣嘢做到幾好嘅平衡嘅。咁佢一開始都預係新年檔期㗎啦，得唔得啊？不過 so far 呢個 series 前三集都係新年檔期啊，搶佔呢個市場。咁你入邊就係會又多咗好多，即係一個即係好多女角色啦嚇，包括女二角入邊都好多女仔嘅嚇，好多靚女嘅，咁又會同翻唐三藏啊、孫悟空啊、豬八戒啊、沙僧啊三個有啲互動，咁有啲叫搞搞笑笑，亦都有啲感情嘅塑造嘅。你問我就喺中間就填得幾滿嘅，咁笑委員就會有啲冇話動作，起碼都會有啲嘢做，譬如佢會要揾嗰、那個有個叫有個古典啊，有個古籍就好大。好大幅嘅，一捧牆咁大嘅，咁但係發覺就嗰個古籍咧就少咗一忽，咁嗰個忽咧即係好似啲羊皮紙咁樣嘅，咁佢又要揾個依叫羊皮紙，咁發覺原來個羊皮紙咧識喐嘅，你同埋又會識講嘢嘅，咁我個感覺就會將咁樣嘅羊皮紙啊，好似一個你當小精靈咁樣啦，嚇嚇，即係咁樣就周圍走，咁佢又要捉呢個羊皮紙嗰時候，又會遇到一個好似蝦兵蟹將嘅形象化咗嘅角色咯，咁佢做到好似嗰只好大隻，好似蠍子王只大蠍子咁樣嘅嚇，咁啊一個似蠍子，一個又不過兩個差唔多樣，咁有個角，有條尾咁啊，好大隻嘅。咁有個識卷埋一個轉一個卷埋一個殼咁樣啦，衝埋嚟打人咁樣之類咯。咁啊紅色藍色咁樣，咁你當係都係打怪啦嚇。咁兩隻怪啊守護住嗰張紙咁樣。咁佢哋中間又要講佢揾張紙啦，又要同嗰啲兩隻蝦兵蟹將啊打啦。咁你問我佢打啊打得就佢個擺位就唔係話即係純粹靠即係打贏咁就算嘅。咁因為大家理解咧，即係如果以套戲個水平啦，咁咧孫悟空嘅即係叫妖力啦，就叫佢大贏嘅，即係贏曬咁多個妖精，咁基本上就照計又冇乜對手嚇。加上呢集嘅河神，其實你問我喺法力上都爭好遠嘅，其實同埋孫悟空。咁啊，所以變咗叫做，如果你話真係認真打咧，孫悟空一個夠曬打噶啦。咁所以佢個擺位佢都唔係話純粹打贏就算，佢打到咧好有每個人都有啲作用，有嗰個團隊意識建立。咁因為孫悟空好大嘅，咁佢可能佢好打就制敵咯。咁但係除咗制敵，你入邊又要你譬如揾張紙，你都有啲智謀啊嘛。咁啊揾到啦，咁啊發覺原來揾到捉到張紙咧，咁啊有啲遠距離攻擊啦，又要配合有個女王應該話女兒國個國王又要射箭啦，咁另外又要配合就哇加上阿沙僧啊嗰啲又要幫手，即係有啲分散敵人注意啊，咁啊豬八戒又打又變身啊咁之類，咁佢即係特登做到每個隊友都有唔同嘅功能嘅。 咁而最後捉到張紙咧，咁原來嗰啲字先係有靈性嘅，咁啲字又會跳出嚟周圍走。咁跟住頭先又要有啲即係拯救啊、自謀啊等等嗰啲元素入面。咁你問我成個動作場面又起碼即係佢做到一樣嘢就真係黑炮就做唔到嘅，就係話你其實你睇動作唔係純粹睇佢兩個一個 battle。單對單隻得㗎嘛，即係你咁樣呢個係一個屬於最低層次嘅動作囉。咁當然你隻得拍得好你冇所謂嘅，你有真係有武術功架，你係有層次嘅演繹，有技術上嘅介紹，譬如你葉問咁，你全部都係隻得㗎。咁但係嗰啲已經去到叫武術電影嘅層次囉。咁你普通動作電影你都一定要砌個動作場口啦，起碼你又要做到即係叫嗱，你緊張刺激就第一步啦，第二步就起碼你一路睇落去咧，咁你都明，咁啊梗係打啦，打梗係有勝負，咁但係個勝負你起碼要觀眾喺睇落去嗰一刻，你唔可以太早就即係好即係個實力變咗太懸殊，而又睇落去都知道係好贏硬嘅啦。咁你變咗你又變咗係流於係即係空有一集動作，咁你最後都贏嘅。咁而喺個經成個過程入面又冇乜轉折嘅，咁呢啲咪就定義為又叫冇乜設計咯。咁你問我《女兒國》入面佢個優勝就譬如佢孫悟空個擺位佢真係好勁啊嘛，資金光棒又變長又變短，咁佢自己又識飛天遁地，咁同埋基本上孫悟空打幾個關鬥都飛走㗎啦，你都冇嘢傷到佢。咁喺咁樣嘅擺位佢都可以就係加咗好多嘅元素喺入面，就令到你唔知道個戰果會點嚇。雖然孫悟空贏硬嘅，但贏硬你最多打走個敵人啫嘛，但你得唔到情報嘛，你又得唔到嗰樣寶物噶嘛。咁類似佢就加咗呢啲咁樣嘅嘢喺入面，咁令到總之你一路睇落去咧，佢人人都有作用。咁就算孫悟空冇打，咁佢打打下都去咗第二度，或者叫引開咗某隻大嘢，咁啲細嘢都仲要繼續細嘢嘅細嘢之間嘅打咯。咁呢樣嘢又真係好睇你個編劇一早個導演個功力，你點樣置翻啲人物喺入邊？咁唔係流於即係純打贏就算咁樣咯。咁呢套我覺得佢處理得好嘅，亦都有啲細節位係做到。咁加上佢打都唔係話純粹係一個劇情上嘅需要，咁佢打入邊佢有。啲可能打出一啲感情嘅建立，咁亦都打完佢可能會有啲受傷嚇，咁啊受傷完之後，跟住唐僧又會咧要念經寫字，咁而同個女兒國國王就建立有啲感情嘅關係咯。咁你問我，佢整體個鋪排都係慢慢地煲，透過唔同場口啦動作，就係、是、其實主要都係一套好，即係今套個擺位會好愛情下嘅，就係、是。擺位個唐僧，咁佢唐僧佢明知自己佢要得道，咁佢唔可以近女色啦。咁但係問題係講佢真係就即係不能控制地就愛上女兒國個國王。咁而女兒國國王又係叫第一次見男人，亦都係聽過即係前咁多代嘅國王講過，即係男人呢樣生物就本身有毒啊，又係奸啊，會呃女人啊咁之類。咁但係點樣講佢點樣配合自己的性格，佢係要有啲反叛啦，兼又想叫試下。究竟是不是如啲古籍啊前辈所讲，咁会有少少叫你当少女叛逆啊，咁而又同唐僧建立咗一个少少有啲即係青春片嘅感觉嘅，你问我吓，咁佢整段感情都我觉得描述得就以即係你当贺岁片嚟计啊，都算叫做细腻而有层次啊，得唔得？咁当然你唔可以将佢當正愛情片咁比嘅嚇，咁佢都要兼顧翻個娛樂性，咁同埋佢都始終賀歲，佢都係火一家大細睇，咁亦都啲情感位都係叫做啱啱啦，即係叫表過算啦，咁啊不能夠太深入嘅，咁但係佢入面佢又都佢同唐僧嘅經歷都有試過可以話叫三離三棄啦嚇，即係有放棄過呢段感情，咁但係又後屘又忍唔住又建立，但建立完啊，跟有啲唔會咁，跟住咁樣，咁你問我都有個細膩嘅唔或者叫唔同層次嘅演繹喺度，咁而佢呢段關係反而係側寫翻阿梁詠琪同個河神嘅感情關係嘅，咁然後先導致最後河神失控，咁最後河神失控咧，咁啊梗係哇咁啊，因為河神就即係魚嚟噶嘛，咁佢就識得用，即係可以你當可以操縱水咯。咁啊，哇！即係大洪水泛濫，想滅咗個女兒國嗰只。咁而咁嘅狀態，孫悟空梗係一個打九個啦。咁啊，江青又頂住啲海嘯之餘啊，各自都有出招嘅，沙僧啊、豬八戒啊咁樣揭垮。咁啊，最後就即係叫做 打贏啦，咁當中仲出埋觀音㗎，觀音啊阿如來佛祖都出嚟幫拖嘅，得唔得？咁啊，最後你預括出嚟講似係如來佛祖安排嘅一個試練俾阿唐僧啦。咁而唐僧亦都係因為佢後期動咗情之後咧，佢著唔到嗰件袈裟。咁但係咧，觀音就預言咧，當佢重拾袈裟嗰下咧，就佢哋再上西遊之路之時咁講。咁最後著翻袈裟嗰下個鏡頭，其實佢喺個水底索入邊。咁其實係幾有心意嘅，而且佢著衫係因為保護個女主角。咁你問我佢係即係最後你當個外星華到去保護而又在心中嗰只啦，嚇嚇咁啊，即係有啲層次嘅。咁你問我，即係我覺得可能你大人睇會明中間嗰段愛情關係啦。咁啊，我覺得幾有意思，幾有味道。咁不過你如果你話純粹合家歡賀歲咁入場咧，咁我覺得佢個即係整體個動作啊、設計啊等等嗰啲咧，都即係起碼你估佢唔到。咁佢每樣嘢都叫做牽住你個節奏啊、情緒落去。咁而佢都知道合拍片有啲缺點，譬如可能佢有啲笑位要就翻國內觀眾嘛，又或者可能有啲演員大家即係香港觀眾唔識嘅咁樣。咁但係你問我佢今套就其實都幾多香港演員，即係譬如你話啊，佢上一代個國王就係梁詠琪啦，咁梁詠琪都是香港人啦，咁入邊亦都有個國師，個國師佢揾阮瓊丹。咁其實佢個演繹都好似即係當年我哋睇《慣心聲詞》入面嘅阮瓊丹咁樣。咁另外仲有佢嘅梁詠琪嘅後生版咧，原來係蘇麗珊。咁雖然佢又出場多，咁但係佢入面嗰段佢個演繹係幾破格嘅，即係幾感人嘅嚇。佢同河神嗰段關係，咁類似咁而你問我就即係又唔會話。叫做好多主要角色都係國內嘅演員咯，咁係個即係趙麗穎嘅，梗係國內啦，咁啊身在小鮮肉啦，咁而同以往一樣就豬八戒又不嬲就係邵沈陽啦嚇，咁而沙僧其實佢藍色一撇嘢咁樣，你好似唔係好覺啊，今集佢其實重戲啲嘅。即係多啲演戲嘅場口俾翻阿沙僧，咁其實沙僧背後就係羅仲謙嚟，得唔得嚇？咁跟住就同埋嗰隻 CG 嘅女神咧，雖然佢畫到都幾雙性向嘅，即係我感覺佢啊似都唔係好特別似男仔嘅，有啲頭髮啊，咁另外啲獅子特技做咗個下半身條魚嚟噶嘛，咁但係原來背後咧做嗰個十物原型就係林志玲嚟嘅，得唔得？咁我都係睇翻。即係嗰、那個，即係講，即係嗰個工作人員名單，我先知嘅啫，得唔得？咁整體你係發覺佢拿捏得即係接近兩個鐘啦，佢都冇唔足兩個鐘。咁好快你跟住佢個情節啦，個情感變化去咧，我覺得又真係好快，係好豐富而又好快就咁啊完啦咁樣，咁係幾精彩。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拿捏得幾好嘅。咁而個特技水平如果對比起第一集大鬧天宮咧，就真係好明顯就進步咗好多嚇。大鬧天宮都見到佢好多啲位都好明顯 key 過去啊，又喺個即係好多空戰場面咁啊，啲人飛啊，咁樣就睇得到佢真係 combo key 闖景咁樣砌落去咯。咁今集其實佢又玩咗好多我哋叫特技上盡量會避嘅，因為你不嬲你做慣 CGI 你就知咧，其實做水係最難嘅，得唔得？涉及到水。水嘅特效咧，你要做到 CGI 求真嘅水，咁水又有啲反光面啦，咁又要有嗰種即係好流暢嗰種特性，咁其實好蝦功夫，亦都要做到 polygon 啦，亦都嗰啲色啊、個光影、個配置要做得好靚，咁又透明唔透明嗰個效果，咁即係等等都係好考個工價嘅。咁佢今集就玩咗好多水嘅特技，咁而有好多喺個水底下面嘅水底索囉。咁呢兩樣嘢我覺得玩得個意境嘅凄美，又有啲即係好似落淚嗰種感覺，咁又有啲即係最後水中再救國王咁樣。總之即係整體都係有啲味道，有啲風格。咁呢樣你問我最好比較就真係拿呢套就同徐克嗰套西遊伏妖比啦，因為大家真係題材相約啦，而我覺得 得個導演個本身拍都係想用影像特技去拍翻一個舊嘅故事，入面又加喜劇元素，又都會加翻一啲叫做另類啲嘅角色刻畫喺一個叫做反傳統嘅西遊入面嘅角色入面。咁你問我本身啊個題材都相約咧，咁一比落去咧，其實西遊伏妖我當年賀歲都有賺，咁今套就反而我覺得真係完成嘅。即係無論劇情啊、特技啊、佈局啊、個角色刻畫啊、感情線啊，整體嚟計，我都覺得佢真係高除黑一百。咁呢樣嘢都開心嘅，因為鄭保瑞即係呢個西遊系列都叫做香港導演嚟幾都算係一個神話啦嚇。咁呢個香港導演拍一套合拍片，而國內票房暴捷，而講緊佢第一集嗰陣時候都過10亿嘅嚇。咁啊今集。票房睇下點啦，因為佢始終撞到應個檔期就係《捉妖記二》咁啊，即係雙兩套都係搶票房嘅，咁啊最後成果點唔知啦，不過我估佢點都過10亿嘅，咁而又即係如果講輩份鄭保瑞啊，我諗後輩個徐克起碼都失2倍3倍啦，咁但估唔到就嚟到依度，即係如果你話以影像特技嘅掌握，而喜劇個喜感嘅掌握。同埋嗰啲角色刻畫咧，都完全係睇得到個功力係成熟過徐克好多。咁而呢樣嘢亦都係值得讚啦，因為嚇咁、啊、即係都老啦徐克嚇，咁啊同埋、都見到佢係有個局限啦嚇、啊，拍嚟拍去都嗰隻。咁而又真係有新一輩嘅導演接棒，咁呢樣嘢對港產片嚟講都係好嘅。好咁當然就西遊到異國咁我話叫大讚啦，咁我都知道肯定香港好多觀眾都未必會睇，咁啊當你聽我講完當睇咗啦嚇，得唔得？咁第二套我會讚，我反而俾翻套本地作品啦嚇，《棟篤特工》，咁我覺得係喺即係今年賀歲嘅第二套睇嘅。咁嗱，你問我當然先講有啲缺點嘅，咁你問我入邊去個劇本，你問我係都有啲叫散事實啦，咁而佢又唔知係咪有啲即係已經拍咗好長，然後要剪翻一個適合接近2个钟嘅長度，咁係有啲場景上嘅過渡啊，或者叫做情節上嘅跳躍咧，係有啲跳躍，即係情節上係有啲唔係好銜接，咁可能係中間有啲場景與過場之間幾突兀嘅，咁呢樣真㗎，即係以戲論戲。你睇即係叫行內人一睇就知道有啲吉鏡啊或者啲過場 shot 咧佢即係拍唔夠，又或者可能剪嗰下即係剪得比較突兀嘅，咁呢樣有啲不足。咁但係當然你以賀歲片角度睇咧，咁我覺得呢啲都唔算係一個大錯咯。即係如果你話個擺位，你當呢套係一套認真嘅特務片嚇、啊，即係好似《皇家特工》啊，或者係當係一套即係動作片去睇。咁但係呢套始終即係黃之華掛帥，咁其實睇到佢只不過係用特工個包裝咧，查實入面 sell 咧都係 sell 緊黃子華一個人嘅演繹嘅啫。咁你問我就可以唔需要太著重，我覺得啦。咁即係當一般笑片睇，咁笑片其中一個原意念就係熱熱鬧鬧嚇，好、啊、多嘢都係即係叫做堆砌出嚟啦。咁而又難得地即係叫做試下用呢個叫特工、愛情、動作加賀歲呢四大元素擠埋一齊嘅電影，我哋其實要數都好耐冇見過啦。即係你真係數分鐘要數到去最佳拍檔。第三集啊，係嘛？類似啦，咁啊咩千里尋差婆定唔知咩？咁類似最佳拍檔系列啦，已經真係差去，先有話呢啲玩到呢啲叫特工加賀歲呢個概念。咁嚟到呢度又當然就全新嘅嘢啦，咁由翻阿子華男神。咁你都知阿黃子華不嬲就棟篤笑就得啫。咁而又電視嘅演繹都有啲人話佢即係 over 得滯啦，咁但係始終都有定 fans。咁但係從來黃子華嘅電影就係完全地無庸置疑地爛嘅，咁而爛得嚟仲要係鑊佢都係票房慘淡，咁就被堪稱喺電影圈界就話講係一個票房毒藥嚟嘅，得唔得？咁而呢、這個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呢套戲就中國 3D 叫重點一人 sell 佢嘅一套由佢主打做賣點嘅賀歲電影，咁你問我都叫做大膽嘅，咁而出嚟啦，咁而家都過咗新年3-4日啦，咁你睇到個票房咧，明顯啊，棟篤特工啊跑出嚇，喺四大華語片嚟計咧，咁佢已經節節領先過其他嗰三套噶啦嚇，咁當然即係如果實際票房數字，可能四套華語片加埋都唔及一套黑豹啊。 咁但係就即係以四大華語片計啦，計咧，咁啊，《棟篤特工》已經先贏第一仗啦 ，OK， 咁依樣都值得開心啊！即係黃之華起碼擺脱咗，你話好唔好睇好見仁見智，咁但係起碼都擺脱咗咧票房毒藥呢個名號，得唔得？咁而入邊，我覺得《Amazing》在第一就係黃之華配佘詩曼咧，咁原來又幾有火花。咁呢樣嘢我真係估唔到，因為咁你知佘詩曼點解會揾佢做咧？一來即係中國 3D 啦，二來就因為咧，其實佢套《使徒行者》國內好收得嘅。咁啦，咁你可以話香港觀眾可能覺得佘詩曼歐啊，咁但係咧喺國內確實佘詩曼可以話係一線，尤其是飾演一啲咁樣類似差婆啊，或者一啲有少少十三點嘅角色咧，咁佘詩曼喺國內個形象就好鮮明嘅，都好入屋。咁所以揾佢配黃子華，我覺得又幾絕配嘅喺個選角上。咁而出嚟個效果，我估唔到真係幾好，因為佢條線咧都係食配分位嘅啫。即係你話當二十年前黃子華因為做任務而認識阿佘詩曼，咁嗰時佘詩曼未做警察嘅，咁因為要查佘詩曼個契爺，就係佢契爺係咪盧海鵬咧，定係唔係好似唔係黃子華個？佢契爺就攞一拍，即係你當佘詩曼個爸爸應該話，我唔知爸爸定契爺，總之就話係軍火商嚟嘅。咁我估契爺啩，啲軍火商都唔會做到咩啦，係咪先？咁跟住仲有阿詹瑞文嘅又有搞嘢。咁總之你當係咁查完，就話結婚又為咗要查入邊個唔知有個核彈之類啦。咁呢啲嘢都比較誇張㗎啦，定咁啊？當然最後悔婚咁，於是咧。佘詩曼就話即係失控啦，兼又要報仇。咁佢廿年來就係由當差、由督察慢慢做，最後咧好誇張，二十年後講已經做到保安局局長啊，得唔得？咁啊，咁當中咧依廿年過去咧都係公報私仇啊，用盡佢嘅權力咧就不停搞啊黃子華嘅，得唔得？咁啊搞到佢咧雞毛鴨血啊，又話講佢要捉佢，捉佢，可能又屈佢。又係咪捉佢啊？交通條例啊，又話佢去綁架咁樣之類，咁啊即係啲少尉啦。咁跟住就喊，但係有個情況就迫於無奈，又話後屘要揾翻黃之華出差，即係出翻山咧就查案。咁點解咧？就因為咧一啲名人啦、啊，話講佢近呢個幾個星期咧，逢禮拜五都會失控啊。咁又講佢話會。當眾出醜咁樣，咁當中佢就話食過財政司長，就其實阿蛋做嘅，咁就阿蛋就失控就咁啊，著件天鵝湖嘅衫走出嚟就跳天鵝湖咁樣，呢啲咁嘅嘢，咁後屘查落去又發覺好搞嘢嘅，又有阿 Kumo 阿 Chilam 咧就扮呢個拉打喎嚇，各位 Sci-Fi fans 留意喎，咁啊我即係呢個棟篤特工入邊其實係有拉打 kick 嘅，得唔得？咁啊跟住就仲有咧啊。跟住做邊個失控呢？跟住係類似嘅，總之一炸人失控啊，係跟住就到煮嘢食啦。係原來鄭中基落藥嘅，跟住嗰邊咧就話趙永雄就落藥俾阿張智霖嘅，跟住仲有一個失控嘅，就係阿波嚟應該，阿波啊類似啦。咁啊，總之有唔同嘅人就後屘查就話咁究竟啲藥點嚟咧？就話原來有隻叫做有隻藥啦，就話會令人即係將潛意識啊勾出嚟咁之類啦嚇，我都唔係好記得，好似咩嗨到震好似係個名叫咁啊，搞搞笑笑。咁後屘越查先發覺原來嗰啲藥咧來自佢哋都有個共通點，就係話佢哋咧中意一個宅男嘅，咁啊宅男就中意一班宅女，就叫 Happy Girls。咁入邊其實主打嘅就係有阿蘇麗珊同埋阿鄧月平。咁開頭塑造就話可能係鄧月平比較 aggressive 又躁狂，咁兼咧奸奸地有啲心計，咁啊開頭塑造奸嘅就係鄧月平啦。咁最後先知咧，就原來最後終極 boss 咧呢個劇頭啊，其實就係蘇麗珊。咁而做藥嗰個呢 Hydrogen 咧，其實就係阿白子嚟嘅，得唔得嚇？咁啊入喺入邊。咁跟住又會又有達哥嘅，得唔得啊？咁啊，總之又查到佢間中學，咁啊，跟住達哥又話講佢又有啲咩體育老師又師生戀咁啲衰嘢啊！咁啊，跟住又間接令到啊蘇麗珊又話要報復咁樣之類啦。咁啊，即係大致啦。咁你問我呢啲賀歲片？即係 overall 個劇情大家唔使咁執著嘅，都係睇入面啲細位同埋睇下好唔好笑囉。咁你問我呢套個成功位就佢即係嗰啲笑位係好為黃之華度身訂造。咁其實係幾 幾棟篤笑嘅，你問我嚇。咁雖然佢係一套電影，咁但係入邊佢獨立某啲場口，某啲場口入邊嘅嘅對話，咁其實都真係係有黃子華棟篤笑嗰種感覺，應該話嚇。咁而食嗰啲位都係一啲可能網絡文化，或者食翻曬黃子華風格嘅嘢。咁呢樣嘢都幾忠於黃子華本身。咁你 fans 如果你鍾意睇黃子華，我覺得呢套肯定唔失望嘅。咁而入面其實佢帶出嘅嘢都係有啲有都即係佢唔係純粹笑啊，純粹做下巴。咁而入面係有啲都有啲言之有物嘅笑位入面嘅。咁其實都我現場睇宏觀睇又真係好多場口，就事實就真係全場爆笑，就戲現場氣氛好。咁包括有即係佢有啲細位，譬如又話講佢會要扮宅男啊，跟住又講佢有啊有個咩捉奸位啊，但係又捉錯咗啊。咁你好多場都係都幾鮮明，亦都係俾到個觀眾覺得係砌得幾靚咯，或者叫包得幾精彩豐富。咁呢樣嘢即係符合翻賀歲片嘅本質咯。有時你都係粒粒星。群星撐場底下，而又各自有唔同嘅演繹，百花齊放嗰種感覺。咁呢套啊一定做到。咁而子華入邊亦都有好多造型啦、啊，佢亦都有個位係食咗與神同行嘅，咁都算叫可能係咪臨時加咧？佢有段好明顯係特登話係咩 VR 落咗地獄，就其實個目標咧喺個地獄入邊又要嗰個查下嗰啲藥嘅來源。咁跟住就擺明係食與神同行，而個貴人咧就係波多野結衣，咁佢又食翻呢啲咁樣嘅 gag。咁你問我係咪食得好唔好？幾我都即係幾 update 同埋幾 hit 嘅咯。咁你出嚟個效果唔差嘅。咁啊成堆又鄭總基，又阿波，又阿趙永豪唔喺入邊咁樣，即係出嚟個效果幾鬼好笑嘅。咁類似咁樣依類水平嘅笑位就好多，亦都砌得我覺得幾滿套戲，咁啊真係豐富，而又做到賀歲片效果咯。咁呢樣我啊覺得要俾個 honor 啊，黃子華亦都俾個 honor 編劇嘅團隊啦，係啦。咁至於大家見到嘅話有飛車啊、射導彈咧，咁其實原來就只不過係最後 ending 先出嘅，咁而佢最後個大佬其實就係、是、大家估唔到係黃敏德嚟嘅，得唔得？金牙嘅黃敏德。咁但係呢個咧，即係最後嗰個邪惡嘅世界組織咧，都係頭尾出一出嘅啫。你問我可能佢係想鋪續集啦嚇。咁、啊、主打今次就反而係 minor 地去咗啊蘇麗珊呢條叫做 high 到盡嘅一個毒品嘅叫做小插曲入面就主打成一套戲。咁但係入面又有啲位正就啊黃子華又會講佢自己最後都食咗 high 到盡。咁喺度盡之後，佢自己勾畫出一個本性啦。佢反而係向佢以往做特工嗰陣時得罪過啲女人道歉。咁就係大家見到咧 ，trailer 片頭佢揸住朵玫瑰喺嗰個敦煌畫房嗰度咧。咁佢類似嘅砌咗幾個場口嘅，包括敦煌畫房又會見到阿阮瓊丹嘅。咁跟住又會咧翻去咗個士多，個士多咧會四大人喺度打牌。咁啊見到吳君如嘅，咁啊即係總之即係粒粒星撐場就講佢咁樣類似。咁啊加上佢。出親場嘅角色大部分都係大家都一定知道嚇、啊、認識佢嘅，咁啊即係群星撐場嘅底下咧，即係連許冠文都會過嚟幫拖做個小職員，咁跟住哇張松枝啊嗱張繼聰嗰啲緊啦，林雪嗰啲緊啦，跟住又有嗱、啊、楊千華都會做翻阿辛達師姐呢個角色，咁啊鄭秀文又會過嚟撐。跟住就仲有啊羅蘭姐啊許少雄啊嗰啲啊緊啦，咁我估唔到入面亦都幾重用一百毛嘅人嘅，入面有盤菜瑩子，咁啊盤菜瑩子咧亦都如 fans 心願，佢就做女仆嘅得唔得？做翻個女仆話啊，起碼索個堂妹。咁另外仲有專家的神入面，咁啊估唔到最後都幾重戲，專家的神啊嚇。幾搞嘢嘅，咁跟住仲有同埋佢有場堅打噶專家的神，同埋專家的神最後會撲街嘅 ，OK 得唔得？幾好笑。咁跟住白子呢啲又係正嘢啦。咁另外亦都係達哥，唔知點解咁重氣啦。到最後，咁跟住仲有阿趙植哥嚇張建升，其實就係、是。 系都紧要嘅佢个角色啊，咁啊加埋仲啊，哇吴君如啊、细细粒啊、郑欣宜啊、麦玲玲啊、蔡少芬啊、张国强啊，哇邓兆尊都出埋咗，汤镇业、卢伟雄、谭校长都有，仲有草蜢、黄敏德、郑丽莎，咁你谂下，咁啊加上仲食翻有呢、這个《盗火新闻线》入边嘅女主角啦吓，咁啊即系。都出返嚟就做返記者，咁即係食返好多又係中國 3D 品牌自己嘅電影嘅系列嘅嘢囉。咁你問我就總之熱熱鬧鬧啦，幾豐富咁樣啦，雖然編劇係有不足，咁但我覺得始終即係一套 sell 黃子華嘅戲，而又充分表現到佢嘅風格，咁我覺得已經做到佢電影應該要做嘅嘢，咁我就無可置疑我就會擺佢做第二套好睇啦。好，第三套戲我會揀返套合拍片嘅，就係、是加咗梁朝偉入面嘅《捉妖記二》啊，得唔得？咁你問我《捉妖記一》咧，就想當年都係票房神話。喺國內嚟計咧，就係、是、安樂有份投資，而又有份做埋發行啦。咁佢喺國內破天荒嗰陣時嚟計咧，就重奪翻華語片票房冠軍。咁佢嗰陣時已經2014年就話咪重奪翻票房冠軍，就係、是、國內票房最勁係《狂野時速》第七集啊，得唔得？咁嗰陣時嚟計咧，破天荒有19億。爭啲到20億咧，咁啊嗌停咗佢落畫嘅 ，OK。咁而能夠贏佢就係之後6個月後嘅2014年嘅暑假，就係國內嘅《捉妖記》第一集啊。咁就係24億，咁嗰時嚟計就票房冠軍啦。咁當然事隔3年啦，之後就《美人魚》破佢33億啦。然後就到上年嘅 Rambo 啦，得唔得？咁啊，就即係真係一套國產片啦，唔係合拍片嘅。吳京嘅《戰狼二》就係56億，就成為而家即係中國歷史上票房冠軍。OK， 咁56億呢個數字都真係好難再破啦。你問我，咁而又喺而家嚟嘅整體咧，一年嘅電影票房收入啱啱先過400億嘅啫，應該好似450幾億我記得嚇。如果喺國內啊，咁你諗下啦，56億都差唔多佔咗1%咁滯，一套戲佔咗1%總票房收入，咁你睇下幾咁誇張。咁而嗰陣時嚟計，《捉妖記》個定位都係一套合家歡嘅人，即係合家歡嘅，我可以當係叫小朋友電影啦。即係睇得到佢特別都做只胡巴，又係即係取悦小朋友啦。你亦都係個感覺似係即係只吉祥物嘅啫，得得意意咁樣。咁而又入面所謂嘅妖精咧，都係即係形象化到好似係一隻生物，而又好似又有啲恐龍嘅感覺嘅，即係啲。西方嗰只龙啊，得唔得？嗰只感觉肥肥地怪兽龙嗰只，有啲似即系龙珠咧。细个嗰阵时打天下第一武林大会，咪有只恐龙咁样嘅咧，嗰只咁样 QQ 地眼大大嗰啲，咁佢整体都系嗰只。咁而特別啲嗰啲妖通常有好多隻手，6隻手又好多隻腳咁樣咯，類似咁樣咯。咁但本質都個感覺就係、是、得意可愛嘅嚇。佢、啊、雖然佢所講嘅妖，咁而其實《捉妖記一》咧，大家以為係國產片咧，其實導演許成毅咧就100%香港人。咁而佢嘅動畫團隊其實都係香港主創團隊做。咁其實《捉妖記一》咧 100% 係套合拍片嚟嘅，得唔得嚇？並唔係國產片嚟嘅。咁而許成毅咧更加係憑住呢套咧攞咗嗰年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新晉導演。咁而許成毅之前勁咧就係佢係香港土生土長嘅香港人，然後過咗荷里活發展動畫。咁佢最成名就係《史力架》，得唔得？咁堪稱叫《史力架之父》啊。咁而許成毅咁咧呢套《捉妖記二》咧。咁就又係因為協住一嘅勢啦，咁入面你見係哇大量嘅產品宣傳啦、遠性廣告啦，兼又哇鋪天蓋地嘅聯營合作啦等等，咁而國內個排片率亦都非常高啦，咁而依刻咧《捉妖記二》個票房又係跑出嚟嘅，係啦，即係大勝國內其他同期做嘅電影，咁唯一同佢可以爭一日之長短咧，其實就到3月頭先上嘅香港，就係、是、我不嬲都大讚嘅林超賢繼《湄公河行動》之後嘅《紅海行動》啊，得唔得？咁而呢套就叫做寫實型軍事女槍戰啦，有啲協翻住《戰狼二》個勢啦。咁但係你問我咧，想當年都係《湄公河行動》先過《戰狼二》嘅，坦白講啊，咁而《戰狼一》系咪咧？不過都可以話《戰狼一》又先過《湄公河行動》咁樣。咁當你即係叫做寫實類型槍戰咧， 叫打得穩打穩扎咁，都係首選林超賢啦嚇。當代嚟計，某程度上佢已經又係功力大大超越咗阿吳宇森噶啦。OK 啊，得唔得？即係叫做槍戰電影第一人。咁而呢套《紅魔行動》咧，又係個勢有機會威脅到《捉妖記二》嘅啫，得唔得嚇？咁而香港嚟計咧，始終《捉妖記一》咧就喺香港就嗱炒啦個票房。咁因為始終嗰陣時計咧。就唔係好多香港觀眾識得鄭柏賢嚇、啊，叫做中國第一暖男。咁亦都咧，如果你冇睇開國產片，你又唔識得邊個白百何嘅。咁其實佢出名就係失，即係第一套成名作就係、是、失戀三十三天咁、啊、而之前就蝸居咯咁跟住，然後白百何都係御用，哇！阿黃真真又拍過咩被偷去的那年啊，跟住又有個啊咩去吧咩腫瘤君啊等等。咁而又有捉妖記啦，即係呢個亦都係佢嘅叫做最成名嘅 icon。咁兩大喺香港觀眾唔識嘅情況底下咧，第一集就炒嘅票房，我記得好似都係1000萬都冇。咁但係嚟到《捉妖記二》咧，好明顯就想加翻即係本香港嘅元素，咁佢就起用阿梁朝偉一個角色，就叫做後加入去喺二入邊啦。咁你問我佢二入邊出場都唔係一開始有，佢都差唔多去咗套戲。我諗半個鐘到，三四個字啦，先出場，亦都某程度上有少少支線感覺。不過支線感覺就你遇到劇透啦，即係梁朝偉做一個叫佢一個利用啲妖怪幫佢做賭錢嘅人，咁而又成日都會俾人追債咁之類嘅，咁佢都自己對啲妖又唔好嘅，咁但係又機緣巧合啊遇上呢個胡巴啦，咁胡巴唔知點解又好鍾意佢。咁啊黐住咗佢，咁佢後屘知道原來好多人都想爭奪呢只胡巴嘅妖，咁啊於是佢哋賣啊胡巴，咁啊另一條線就係阿鄭柏賢同埋白百何就為咗查佢老豆嘅身世，即係阿鄭柏賢原來佢老豆啊都係天仙，咁而係出係一個好勁嘅天師先得唔得？咁佢死後留咗把劍俾個仔嘅 ，OK， 咁但係今集其實佢都冇穿到佢老豆係邊個。咁我覺得下集咁一定要下集噶啦，呢套唔使諗。咁下集我估分分鐘講佢老豆可能係入咗魔界啊，幫啲魔界手咁啲衰嘢嘅。你問我啊？咁其實成套《捉妖記》個大橋都係話咩人妖兩界啊會互相鬥啊，又會互相要隱藏啊，妖又唔可以喺人類世界出現啊。咁但係最後 sell 都係咩人妖都有分好壞，人又有分好壞。咁啊人妖啊要大同世界大同嗰啲左交嘢啦。即係你問我就緊㗎啦。咁啊但係收翻你當合家歡故事啲都唔執著啦。總之就妖又啲妖都 kill 其實得唔得？你捉佢嗰啲又係得個捉字嘅啫，永遠冇傷害又永遠冇流血嘅。咁啊不過今集都叫慘啲啦，即係最好只大妖啊，真系死咗嘅，得唔得啊？咁啊，總之類似啦。咁嗱，加咗梁朝偉，你問我對於香港觀眾啊，應該吸引嘅。咁因為始終嚇、啊、有一定嘅叫作力嚇。咁、啊、而入邊梁朝偉做呢個咁樣，即係都比較叫戰男角色嘅賭徒，我啊覺得佢拿捏得駕輕就熟。啊！即係佢嗰種又成日會懶型啊，好挫啊，但係之後又會有啲笑位，有啲又會鬧人啊，得得戚戚咁樣，跟住又會啊，其實對啲妖唔好，不過背後原來又都俾只妖感動咗，咁啊都會肯最後翻嚟棄暗投明，咁啊大家幫手打只妖，咁呢啲好似有少少叫浪子回頭嗰種概念，咁就係、是、啊，梁朝偉啊，即係駕輕就熟㗎啦。咁我覺得都演出都適如其分嘅。咁而加上佢其實白百何同鄭柏賢兩個，即係一個暖男啦，一個白百何叫話係叫咩天然系啊，天然系自愈系女生啊嘛，得唔得？嗱，雖然佢又唔後生㗎啦，但你問我，我覺得佢真係幾靚嘅。咁而兩個出嚟個感覺就一個暖男，一個天然外咁樣咯。咁一個就係、是、都會收兵嘅，收兵可愛嗰隻咁樣。咁兩個又幾有火花嚇。咁、啊、加埋就仲多咗李宇春嚇，咁啊得唔得？咁啊叫中國當代歌星啦，應該話嚇。咁、啊、李宇春如果你話之前睇《東城風雲三》入面做姑姑嗰個就李宇春啦啊。咁佢國內係爆紅嘅，得唔得？咁而又估唔到李宇春不嬲啊啲男仔頭。又其實冇乜身材，你問我，咁啊即係唱歌型格嘅啫。但係今集就著翻古裝，又長裙，又會多咗好多即係話啲叮叮噹噹去包，即係啲首飾啊等等嗰啲包裝包住佢。咁我出嚟個感覺我覺得係幾好嚇、啊，即係起碼都個感覺幾有女性中國味。咁啊即係呢個就即係服裝化妝入邊。 嘅功勞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有多咗楊佑寧啊，飾演一個叫天師會入面嘅，我哋當勁嘅，而家嘅大師兄咁樣啦嚇。咁都一出場啊，救過何百何又好打得嘅。咁最後先呢個劇頭啊，揭中佢原來佢都係俾人哋扮，其實背後又俾人哋著咗人皮嘅妖精嚟嘅。咁而個妖精更加就係咧最邪惡，有個妖界入面就話個目標要捉胡巴，活捉啊得唔得？活捉胡巴嘅一個我唔知咩啦，你當天妖咁樣啦。咁入面其中一個最勁嘅手下啊咁樣嘅，咁啊得唔得？咁啊中國當中有打有成啊，咁啊熱熱鬧鬧。咁入邊有啲即係打鬥都係魔幻包裝嘅嚇。咁你上集睇出名就何百何嗰條鞭啦，咁另外佢有啲咧紙人嘅，一啲即係你當好似一張紙剪出嚟嘅人形嘅嘢，咁一堆紅色嘅紙人咧，周不時會出嚟幫拖，你當好似即係吉祥物咁，又會走過去偷聽啊，又會去搜集情報啊，細細粒咁樣周圍喐嘅，咁今集都會，咁同埋今集咧多咗一個叫武器強化嘅元素，咁其實咧飾演做嗰個叫做幫佢做武器。叫步妖亭亭主嘅角色，其實嗰個大鵬啊，得唔得？你國內如果睇開咧，即係叫上星咧，就是、第一人啦，嚇、啊，咁啊好出名嘅。咁而入邊就去飾演一個叫好深情嘅，你當科學家啦，嚇、啊，研製一啲叫捉妖武器。咁佢一見到何百何就，你當佢即係迷戀咗佢咁啦。咁啊何百何又會識當地利用呢個特質啊收兵啦，就叫利用佢啦，可以話就幫佢將佢啲武器 upgrade 嘅。咁啊幾搞嘢，又有段咧爆啲爆谷變咗好似落雪咁樣嘅場景。咁啊幾～即係佢嘅角色鮮明而又起到作用嘅，啊，我覺得 OK 啊。咁而最後強化咗武器咧，包括咩咧？包括咗佢有個好似手提式火箭炮嘅嘢，可以射啲符出嚟嘅。咁另外條鞭又會勁咗啦，嚇、啊，又會變咗三鞭咁樣，又可以由鞭劍合一咁樣。咁最重點咧，亦都係佢又攞到本古典記載咗佢阿爸嘅事。入面亦都知道咧，佢留低佢嗰把劍咧，原來就可以好勁嘅。咁啊，最後都係靠嗰把劍贏嘅啫。咁啊，直頭可以咧御劍而行，亦都可以變大變細嘅咁樣。咁啊，即係會多咗一啲叫做武器強化，而又係臨場戰爭底下對個武器又唔認識。咁啊，跟住就臨場應變，臨場先知道武器特性而打贏嘅元素。咁呢樣嘢又我覺得又加咗落去咧。你如果以翻動作嘅設計嚟計，佢又係已經贏咗 Marvel 啦。咁因為 Marvel 嗰啲嘅流於叫做隻得打，同埋隻得打咧，永遠打來打去，最後要贏就贏，就冇解釋嘅。咁而呢度又係咯，即係你知啊，依啲魔幻嘢或者叫依啲叫做合家歡嘢，咁你打你都係最緊要熱熱鬧鬧啦，即係啲場景啊、鋪排啊咁樣。咁但係佢又加入咗呢啲。一啲新武器元素，而新武器而個當事人又唔識用嘅，咁唔打唔撞用唔到，咁而嗰啲武器又有唔同階段嘅強化，咁而又會有啲哇，我強化咗武器又唔係即刻贏，咁贏完之後佢又個反派會有啲轉折，佢又講佢會食咗其中一隻妖咧，就、啊、變大咗，咁啊 power up 咗嘅，咁啊變咗跟住又要再搞，咁啊就會有啲咧叫做前後伏線上嘅呼應翻咧胡巴原來俾人哋噴過口水咧，佢就可以咧變咗佢同佢同感共鳴。當阿胡巴嗌啊驚恐嗰陣時咧，佢嘅視點會變咗胡巴嘅視點，咁又會食翻呢個之前有一條咁樣嘅前後伏線啦。咁啊講佢又特登將安排胡巴飛咗過去吐口水，令到好似大妖就同阿胡巴同步。咁當佢關鍵戰鬥嗰陣時咧，就特登叫阿胡巴嗌，咁啊然後眯埋眼，搞到嗰只大妖睇唔到嘢。咁然後先再打贏嘅，咁啊變咗即係有啲鋪排，而有啲叫做唔同嘅。階段啦，應該話嚇嘅層次嘅設定，咁你呢啲咪叫做動作設計有場面有設計咯，即係我哋即係睇動作唔係即係你就咁埋牙隻抽叫做咁打就叫好睇，咁同埋又係嗰句你荷里活其實唔識拍埋身肉搏動作片噶嘛，呢樣嘢我即刻講到黑炮我先講嚇，咁啊即係真係有啲失望嘅問我啊黑炮。咁而譬如睇翻呢套就佢又唔使你埋身肉搏，不過就事實又加咗好多咁嘅元素咧，會睇得起碼你個勝負結果難料係有啲叫做逆轉性係有原因，咁而又有啲鋪排喺入邊，咁啊我覺得即係鋪排幾好聚咯，咁而又實情你問我追佢打得唔多嘅，不過就反而係多啲追逐戲，佢有架車嘅。就係嗰隻梁朝偉嗰隻妖怪幫佢手，咁啊跟住有啲追追逐逐啊，又有熱氣球啊，又加咗落去啊，咁跟住又會又打咗一頭 頭尾兩場，咁其中一個正就第一，佢嗰個叫親情上嘅建立做得幾好嘅，包括鄭柏賢同白百何終於排除萬難揾翻胡巴，咁嗰場係有啲感人嘅拍得。咁而之餘咧，阿梁朝偉同佢嗰隻叫做笨笨啊，咁原來佢後屘講穿翻，原來我唔係叫笨笨，因為你跑得快，我不嬲叫做奔奔，得唔得？奔跑個奔啦。咁嗰隻即係大大隻、肥嘟嘟，咁但係又識得隱身、透明嘅。咁啊，兼咧仲可以好多功能嘅，其實你問佢啦，都打得㗎。嚴格嚟講啊，咁啊加上佢仲可以咧，佢有啲金粉啊個頭，最後就 call 咗啲蜜蜂過嚟幫拖。咁啲蜜蜂啊同嗰啲即係白百何嘅小兵咧，又會冇 power up 咗打咁樣。咁總之即係好多元素咁嘢一流，亦都係有打 team 嗰種感覺。大家各自發揮功效，而又打贏嗰只大妖咁樣咯。咁你問我，即係都係呢啲食翻嚇喜慶啊，大家合作嘅元素。咁但係個整體即係個即係譬如梁朝偉同嗰只大妖，即係個奔奔之間嗰段，即係介乎奔主與呢個仆人啦，又或者介乎知己與當你當父子又好啊，即係嗰種。感情又寫得幾好，我覺得即係呢個就其中一個就因為梁朝偉做得好啊嚇。咁你問我整體都真係幾賞心悦目嚇，肯定唔會係爛片嚇。咁當然你話中唔中意咧，咁啊觀眾自行判斷啦，好冇？好，跟住落嚟最後講咧，就當然就到葉念心嘅作品啦嚇。咁啊。咁啊，其實查翻幾度先知，原來葉念心唔係第一次拍賀歲片嘅。雖然佢拍親都係我定義為愛情爛片啦，咁但係其實原來當年曾志偉嗰套72家租客咧，其實曾志偉做監製啫，咁就執行導演其實係葉念心，咁所以葉念心咧其實係第二次拍賀歲片嚇。咁而你問我呢套《我的情敵女婿》都有好似72家房客嗰種感覺嘅，叫做粒粒星撐場。又係即係啦 ，sell 星啦 ，sell 星群星拱照嗰只嗰種賀歲嗰種高興啦，應該話嚇咁我覺得 OK。咁而睇得到佢個擺位咧，香港就叫我的情敵女婿啦，因為大家理解調翻轉，其實係你睇一套你就知。都有少少謬誤啊！個情敵女婿其實就調翻轉，應該話係媽媽同個女係情敵。咁如果由我的女婿個立場講咧，其實就係我的前度女婿應該係前度與女婿，就唔係情敵與女婿咯，得唔得？咁其實唔係任達華要爭啲乜啊，而係調翻轉係任達華中意咗劉嘉玲個女嘛，而劉嘉玲係任達華嘅前度嘛，得唔得？咁所以係有少少叫謬誤嘅，得唔得？咁但係呢啲咧咁複雜嘅名喺國內唔 work 啦，國內其實佢個擺位咧索性就叫八星賀喜。2018嘅咁樣，咁其實都幾九唔搭八嘅個名 ，OK 啊？咁啊睇翻套戲啊，咁其實就叫《葉念心》，但係你問我，佢始終都係以一個叫喜劇愛情主軸做包裝嘅一套電影嚇。咁佢又唔同話，好似嗰邊《棟篤特工》咁樣嚇，咁啊叫特工包裝。咁呢套啊，即係純粹愛情上叫輕愛情包裝。咁而我覺得《Amazing》又其實真係拍得幾好，你問我。即係起碼好過曬近年啦，譬如你話啊，好過曬黃百鳴系列嘅，曾志偉系列嘅一集啊，即係曾經鬥過好多年嘅喜事系列啦，或者叫做72家租客啦，咩甚至乎黃祖藍啊，咩勁抽福禄寿啊，即係你問我呢一類都叫做 sell 星百花齊放式嘅雜感喜劇啦，應該話，咁呢套我覺得就反而係做得最好，個平衡做得最好係近年啦，得唔得？咁最主要嘅原因，第一都係因為任達華啫，事實任達華做得好嘅，咁同埋任達華配嘉玲姐呢個組合，其實我覺得就真係幾絕配。咁其實真係唔記得以前有冇起一組叫做係咪第一次合作咯，佢哋做咗出嚟個效果幾好，而又任達華雖然佢係做一個上把，咁但佢感情路上其實佢一個下把，咁而又同阿魏思雅又唔係唔 work 嘅嚇拍到。有啲層次有個心路歷程上嘅變化，咁而同嘉玲姐嗰段 X 又做得幾過癮，咁出嚟個效果係一個即係跨兩代嘅戀愛故事，又即係幾好笑，亦都有少少笑中有淚，咁我覺得呢樣係成功。 啊。咁而入面又係好啲少尉又一貫二點心色啦。咁啊，其實你問我佢今套都算堆砌得幾好，亦都唔算係好做作。咁加上有啲綠葉王嘅扶持啦，譬如有黃遠之啦、姜浩文啦、方力申啦、阿波啦、唐詩詠啦等等，咁哇，直頭我要發達班底嚟喎。咁跟住加上之後就群星拱照啦，包括咩咧？咁你講星佢同即係啊《洞篤特工》都不遑多讓，而且中間有 overlapping。咁得，咁譬如你话麦玲玲啊、卢海鹏啊嗰啲两套有嘅，咁啊阮琼丹、安德尊、庄思敏，跟住哇顶爷啦、李奇雄啦、泰神虾头喺度啊紧噶啦，跟住仲有 MC Jean 爆起爆谢，容祖儿就因为套戏都英皇投资，咁啊有黄玉有容祖儿又唔过分嘅，跟住阮兆祥嘅，跟住钟舒曼佢一系列啦，庄思敏嗰啲出晒嚟啦，跟住仲有咩咧？仲有阿嘉燕姐。亦都有啊，葉問心御用就鄧麗欣啦嚇出嚟打牌，樂童都有啊，呢期出寫真啊紅啊，跟住仲有哇好耐冇見雷宇陽都出嚟啊，恐怖節目主持食翻，仲有羅蘭姐盧海鵬就扮鬼嘅，跟住仲有話 Joe Junior 都出嚟，又係扮鬼喎得唔得？跟住老虎啊得唔得？仲有加埋泳兒小肥一紮出嚟細細粒，跟住譚善言。詹瑞文、謝君豪、何國榮、孫慧雪、胡慧康、哇鄧子峰、Ben Sir、吳兆軒，跟住哇啊胡子彤啊緊啦呢個點部啊，再加胡慧中、陳婉恆、趙欣欣，哇王澤峰都有喎，跟住仲有哇仲有話雷心如喎，雷心如呢個。呢、這個咩喎、啊？死開啲撈嘅喎嚇，麥明詩、歐海純都有，咁我都唔係好覺喎，好熟啊，好似做過泳裝嗰個靚女，類似咁。總之一紮嘅群星啊，趙欣欣啊，當然啊，仲喺度啊，咁啊，即係叫群星咁照住。咁你問我贏啊，贏咗阿任達華同阿劉嘉玲嗰條感情線嘅，你問我就嚇，咁啊即係少少觸動，又有啲叫做少尉啊喺入边啊，咁啊中意睇热闹，中意睇丰富嘅嘢咧，呢套啊冇得讲噶啦。咁啊，呢四套就系话，我觉得即系叫做今年叫整体华语嘅贺岁嘅佳作啊，得唔得？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入场支持啦。接下来就到我快讲一段黑拍。